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看遍你场景戏，做梦一下抽仙票，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方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亲子共读是让孩子爱上阅读的最好方式之一，也能让孩子得到爱与阅读的双重滋养。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和她的女儿西西共同诵读的一则《伊索寓言》。 我叫魏西西，7岁了，是1年级的小豆包。 我是西西的妈妈佳佳，是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个乌鸦喝水啊这个故事。这个故事选自《伊索寓言》。一只乌鸦口渴了，它在低空盘旋着找水喝，找了很久，它才发现不远处有一个水瓶，便高兴地飞了过去，稳稳地停在了水瓶口，准备痛快地喝水了。可是水瓶里水太少了，瓶口又小，瓶颈又长，乌鸦的嘴无论如何也够不着水，这可怎么办呢？ 乌鸦想，把水瓶撞倒就可以喝到水了。于是它从高空往下冲，猛烈撞击水瓶。可是水瓶太重了，乌鸦用尽全身的力气，水瓶仍然纹丝不动。乌鸦一气之下，从不远处掉来一块石子，朝着水瓶砸下去。他本想把水瓶砸坏之后饮水，没想到石子不偏不倚，扑通一声，正好落进了水瓶里。 乌鸦飞下去，看到水瓶一点儿都没破。细心的乌鸦发现石子儿沉入瓶底，里面的水好像比原来高了一些。 有办法了，这下我能喝到水了。乌鸦非常高兴，它哇哇大叫着开始行动起来。它叼来许多石子，把它们一块一块地投到水瓶里。随着石子的增多，水瓶的水也一点一点地慢慢向上升。终于，水瓶里的水快升到瓶口了，而乌鸦总算可以喝到水了。 它站在水瓶口，喝着甘甜可口的水，心里是那么的痛快舒畅。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听听糖耳朵里陪着你。 嗯，在这里有好听的故事、 好玩的笑话， 还有好听的儿歌。 嗯，你喜欢听故事吗？如果喜欢听故事，千万别忘了每天都要收听 听听糖耳朵，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英国的大朋友大卫麦基为我们写的，是由柳漾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长江出版传媒、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海豚绘本花园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我们要听的故事是胖子和瘦子。很久以前，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瘦子将军离开了海军部队。哇、他可真是海军里非常勇敢也非常有名的海军将军呐、现在他不再是将军了，他从部队里回到了村子，这是一个安静的村子，他现在要住在这个村子里。他穿着军装，戴着神气的高高的军帽，所有的村民都吃惊地看着他。大家都在议论， 嘿，我们这儿来了个将军， 瞧他多神气呀、 我得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朋友。 于是啊，村里的村民有的写信，有的打电话，都告诉朋友他们的村里来了一位瘦子将军。 我们和一位将军住在同一个村子里，他那么有名，这可真是让我们觉得太高兴了。 过了一段时间，突然有人听说，住在瘦子将军旁边的房子里的人要搬走了，搬到别的地方去住。那是因为瘦子将军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打呼噜，而且呼噜的声音好大好大， 哎呦，每当瘦子将军打起呼噜来，他邻居家的房子就像是在暴风雨当中的小船一样，被震得摇摇晃晃，摇摇晃晃。这样人家还怎么睡觉啊？ 但是这也可以理解，因为瘦子将军在海上当了这么多年的海军，所以打起呼噜来就像海上的风暴一样咯。后来又有人说，住在瘦子将军家对面的人也要搬走，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了。不过这是因为他们家的宠物狗总是搞不明白，为什么瘦子将军会像狗一样叫着玩。他总是躲在树的后面，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每次他一叫，对面的那家人的狗就会被吓得一直跑，一直跑。这也可以理解，因为瘦子将军在大海上当了那么多年的海军，他很多年都没有看到狗了，所以才想跟狗一起玩。再后来又有人听说，瘦子将军是个吹牛皮大王，他总是在小饭馆里对大伙说， 没有谁比我更厉害了，我做什么事情都非常在行，我简直是所有事情的专家。 虽然大家觉得他在吹牛皮，可是并没有人生气，没有人抱怨，因为他毕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很重要的将军呐。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瘦子将军突然带来了一位朋友，他是一位胖子将军，他 他也穿着神气的军装，戴着高高的军官的帽子。不过他看上去和瘦子将军有些不同，不过他们做起事情来简直一模一样。胖子将军像瘦子将军一样，也总是喜欢吹牛。 呵呵，我做什么事情都非常厉害，没有谁比我更厉害了，我做什么都很行。 没过多久啊，住在村子里的这位瘦子将军和胖子将军决定举行一场比赛，他们要比一比谁更厉害。嘿嘿，他们比赛的事情其实有一些很好玩，比如说他们比赛谁能憋气憋得更久，他们坐在路边的台阶上使劲憋着不呼吸。这实在是太好笑了，他们憋得脸都红了。村子里的村民们站在旁边看呢，忍不住都咯咯地笑了起来。这真是个很傻的比赛。 瞧他们的脸憋得多红啊。 他们还有更愚蠢的比赛呢，他们比赛谁从楼梯上滚下来的次数最多，他们爬上海边的灯塔，从最高的楼梯开始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呦，砰，乒乒了，咚，滴哩咣啷咣。他们真的是太惨了，瞧，滚下去的时候鞋子也掉了，帽子也歪了，而且撞得脑袋也青了，嘴唇也破了。大家看着胖子和瘦子比赛，他们比赛谁滚得多，而且还不能哭。不过有的比赛就没那么好玩了，比如说晚上等村子里的村民都睡觉了以后，瘦子将军和胖子将军站在路上，抬起头来数天上的星星，他们要比谁数的星星更多，可是他们总是数出声音来， 一二三四，108、109、110，258、259、260， 1078、1079， 2560、2561。 哎，吵得大家不能睡觉。瘦子将军和胖子将军的比赛不光打扰到了村子里的人，连动物也打扰到了。有一次他们比赛谁能让奶牛跳得更高，瘦子将军拿了一只小号对着奶牛吹，嘟嘟嘟嘟，吓得奶牛跳得有树那么高。胖子将军找了一只气球在奶牛的屁股后面把它扎破，吓得奶牛跳到了两棵树那么高。村子里的动物都很害怕，害怕突然有一个巨大的声音响起来。哦，对了，胖子将军和瘦子将军还有一些很危险的比赛，比如他们不看红灯乱过马路，想比一比谁不会被车撞到。 哎呀，你们怎么能不看红灯呢？ 滴滴滴滴，哎，你怎么能在路上乱走呢？瞧瞧，他们让路上变得乱七八糟。不过幸运的是，两位将军谁也没有被车撞到。唉，一两个月过去了，比赛惹了不少的麻烦。即使是有些东西比的还挺有用处，但也是会把村子里搞得乱七八糟。比如他们比赛谁抓的老鼠更多。哦，瘦子将军为了抓老鼠揪住了猫的尾巴，胖子将军打翻了商店里的柜子。不过老实说，人们都是这样想的， 可能像他们这样有名的人总是很奇怪吧。 哦，虽然跟名人住在一起很好，但他们也实在是太麻烦了。 这两位将军的确都非常非常有名，村民们总是觉得像这样有名的将军怎么能够批评他们呢？又有一天，两位将军又开始了一场比赛。这一次啊，他们要比一比看谁能把煎饼扔得更高，当然他们是在屋子外面扔的。瞧啊，他们用平底锅把一张一张的煎饼扔到天上去，结果呀，引来了一大堆海鸥抢煎饼吃。哎呀，这一次村民们再也受不了了。更麻烦的是，海鸥们都想把煎饼叼走，两位将军呐，就只好拼命地扯着嗓子喊，想把海鸥吓跑。 哎，你别拿我的煎饼，滚开滚开。 哦，躲开你们这些臭海鸥。 海鸥们当然不害怕，可村民们觉得这非常讨厌，非常吵。接下来，胖子将军和瘦子将军换了一个比赛，他们要比一比谁喊叫的声音更大。 啊啊！ 哦哦！ 啊！他们实在是太吵了，村民们终于受不了了。他们已经在这个安静的小村子里安静地生活了很多年了。他们开始生气地对着那两位将军喊。他们对着其他人喊，甚至他们谁也不对着，他们就是想喊。他们实在太生气了，他们必须要喊。他们用所有能发出声音的东西开始制造噪音，锅子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敲，扫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敲，汽车喇叭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还有把水泼到楼下，哗啦稀里哗啦。他们向朋友扔东西，让他们闭嘴。 你别说了。哦，你快给我闭嘴，别吵了。 啊，讨厌你的声音。 不过他们这样做根本就没有让声音变小，反而让声音越来越大了。现在这个安静的村子到处都是噪音，村民们有一半都再也受不了了。他们回到家，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这个村子。村子里还有人在那儿继续的叫喊。至于两位将军嘛，他们喊到嗓子都哑了。看到两位将军嗓子哑了，突然旅馆的老板有了一个主意。他拿出了一个奖杯，他对两位将军说， 两位尊敬的将军，我这儿有个奖杯，接下来你们俩比赛，谁赢了我就给谁。你们要比一比谁安静的时间更长。 啊，这可真是个好主意，这个主意成功了。接下来的日子嘛，两位将军闭上了嘴，他们不再喊叫，不再制造噪音，不再打扰动物，也不再吵到邻居。他们变成了两位优秀的模范村民。村民们开始表扬两位将军。 你们俩真是太棒了。 哦，你们确实做什么都很棒，而且你们保持安静的时间真的是很长，这太厉害了。 两位将军很开心。他们俩在散步的时候小声地说， 我们两个都很厉害。 瞧，他们俩手挽着手，安静地散着步。村子里的一切都很好。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早上，又有两位将军来到了这个村子。这两位将军穿着红色的军装，戴着高高的军帽。 他们对大家说， 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很行。 哦，是的，我们非常棒。 啊，天哪，难道又要把所有的事情重新再来一次吗？ 不不不，我不想再住在这儿了。 妈妈，我们快搬家吧。 我们得马上就走。 瞧瞧，这一次所有的村民全都搬走了。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在幼儿园，幼儿园的老师问呱呱说，呱呱呀，你能说出你爸爸今年多大了吗？ 爸爸今年5岁了。 哎呦，这个呱呱，你再想一想啊，难道你爸爸和你一样大吗？这可能吗？ 是的，我爸爸亲口对我说过，他是从我出生那天起开始当爸爸的。 街上，呱呱走到了一个穿警服的叔叔面前，他上下打量了一番，非常小心地问叔叔说， 请问您是警察吗？ 叔叔回答，是的。 妈妈说，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求助警察都会得到帮助，是吗？ 对，你妈妈说的对。 那好，请帮我系鞋带。 5岁的呱呱有一段时间刚认了几个字。有一天他和妈妈来到街上，看到大牌子就念中国农业银行。呱呱过去就大声地念道， 中国农业很行。 过了一会儿，在中国工商银行门前又大声地念道， 中国工商很行。 在中国人民银行门前， 中国人民很行。哇，中国什么都很行。 晚上，呱呱的妈妈在家给她讲故事，是传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只听妈妈讲得一脸真切，言辞动容，连在旁边的爸爸都沉浸在里边了。可惜呢，呱呱一点都没感动。听到故事的最后，他竟然还有一些小气愤地对妈妈说， 妈妈，他真笨，火柴当然没人买了，怎么不让他卖打火机呢？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